我们经常会说呢，喜欢一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有人说呢，就是在遇见你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变成了一瓶可乐啊，一下子就被拧开了，滋啦一下，全身呢都会冒着幸福的亮晶晶的小泡泡啊。那你的喜欢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那我希望每天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那种心里边一直在冒泡的一种感觉哈。好了，那我们来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歌曲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信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是一眼一生。那么对于生活善于观察的信呢，经常会借由身边的朋友的故事和经历呢，感悟到很多的爱情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道理，并转化为音乐灵感的来源。那这首一眼一生呢，就是他和好友们一起联手打造的一首歌曲。那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加上信铿锵有力又富有情感层次分明的诠释，唱出了当下众多外表坚强却内心脆弱的都市夹心糖的人群的一种心声。一句再强大的人呐，也有致命的死穴，引发了相当多人的共鸣。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信的一眼一生，掌声请。 会被爱囚禁，忘了还有意义，就不配说生来是烙印。但是你让我不想再逃离，把疲倦还有自己丢进你怀里。梦最大的人啊，总有最矛盾的心，所以祈求红粉也是知己。最懂我的人爱我多柔情，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有多绝情。我要命的 再强大的人啊，总有致命的死穴。 没错，有些爱情呢，在眼波流转间呢是轻敲停留，每句说出口的誓言呢都是绚烂无比，令人是朝生暮死，甘愿只留存这一瞬间的感动啊。而有些爱情呢是不顾一切的倾尽所有，毫无保留也无从保留，越深情呢囚禁越深啊。诺言呢是一把无形的枷锁，只一眼便交出一生了。是啊，再强的铁汉的内心呢也会有疲惫的时候，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唱给不爱诉苦、从不示弱的人们啊。记住了，来自信的《一眼一生》。好了，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致敬中国食品工业40年，全面支持你心中的功勋企业家票选活动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听了这么久的节目，畅饮了这么多年的红牛，该是我们动动手指的时候咯。那大家呢可以马上关注战马能量音乐的微信公众号，战马 music， 也就是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点击下方的投票专区，为44号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投出宝贵的一票吧。那具体内容呢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回复关键字投票进行详细的了解。那投票成功之后呢，按照页面的操作流程可以抢到红包哦。所以呢祝大家好运，同时呢也向中国食品工业40年致敬哦。好了，接下来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歌曲，叫做是生活倒影啊。这是一首从安静到撼动人心，从暖流到肆意妄为，游走都市心灵的治愈系的一首歌曲啊。那充满温度的嗓音呢，治愈了生活在都市里惶恐不安的一颗颗出走的心。所以听听看，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半生忧伤的人，他还好吗？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路过他的人们，也许会问候，也许会叫走，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有些朝夕有交替。 轻轻盖过他头模样，背上过去依然照样，他终于笑了，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他终于笑了，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那我们说歌手徐良呢，总会在音乐的影像当中表达给人出其不意的一种感觉啊。明天有雨呢，是徐良在2018年全创作专辑考虑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第三支音乐短片了。那徐良呢，继续执行着音乐导演的巧思啊，用一个常见又不寻常的影像表达方式呢，讲述了一个暗藏惊喜的感动情节。那这样一首歌的音乐短片呢，特意选定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拍摄，以反衬明天有雨的一种忧郁的气氛了啊。那么歌曲呢，以抒情摇滚的方式编配，那鼓和贝斯的交响呢是听似激烈，那其实歌者内心隐藏起来的情绪呢，早已经是阴雨连绵了。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徐良带给我们的《明天有雨》，听听看吧。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可是我的伞在你家里，要打个电话过去，还是买把新的潮湿的伞，买不买回忆？感情专家说会有转机，时间过去了就变成最难熬的是夏季，天气预报不肯停，如果明天有雨，那天有你，谢谢你陪我走到理所能及，对不起，最后我们精疲力尽，用最后的呼吸和最后这里下雨，新的朋友说我很受欢迎，大家都喜欢我的热情，多了几个姐妹兄弟，说他们过去的事情，如果还能再见，我讲给你听。谢谢你陪我走到理所能及，对不起，最后我们精疲力尽，用最后的呼吸和最后的力气用抱了你，谢谢你陪我走到无能为力，对不起，到最后我没留住你，很久 这里下雨，我这里下雨， 没错，从音乐小说家到音乐导演啊，从唱作全能到一边写一边唱，一边还能够从音乐当中抖包袱。那徐良2018年的专辑，考虑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音乐短片呢，是一支比一支更令人的出其不意哈。那么所以呢，我们也挺期待下一支短片的，是吧？好啦，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我们说在2016年的时候呢，梁咏琪推出了一张 mini 专辑，叫的是 Beside Me。那许久没有为自己谱曲的她呢，亲自操刀谱写了温暖系的主打《B 面第一首》，那歌曲概念的诞生呢，源于知己的生活的一种转变啊。那么和许多陪伴之间的歌迷一样呢，梁咏琪呢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生下了女儿啊，光鲜亮丽的人生呢，换了一种方式来发光。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通过电波传达出的这样的一份爱意吧。什么？来自梁咏琪带给我们的《B 面第一首》，听听看。 FS 福音 and Sam， 福音， 我是 Sam， 这是我们的全新的抒情主打歌曲 《瑞春小偷》。瑞春加起来代表时间，时间的时，希望透过歌曲来告诉大家时间的重要性，也提醒大家把握当下的每一刻。 如果会有裂痕，是因为爱太深，眼泪爬过的都变成一道花纹，画得入神，故事动人， 一日代替

待天黑 People are hearing the band 他们不想了他们都睡了等天黑一直到最后关头他们都想了他们都睡了乖乖走不要怕听我说 Oh oh 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一秒之间我的心已一绝许愿更多的时间一去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你的爱如你的瞬间从前你醒了视线回首不掉再重叠被你了解被你日在心裂结局来得再强烈站在门框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呢，记住了，叫做是《时光之虚》啊，这是电影《极致追击》的主题歌了。这不仅仅是一首动作大片的主题曲，更是记录了一对情侣恋爱全过程的心路之歌。从初见时紧张不安的悸动，电光火石般的四目交接，渴求能有更多的时间相处，到相识相知的触碰、试探、了解，感情升温到灼伤对方，然后呢，试图改变对方。这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呢，是男男女女步步为营的博弈，斤斤计较的付出，既想要回到最初时候的轻松愉快，却又一再重蹈覆辙，最终呢是无奈放手了。然而故事的最后呢，犹如走到了一个圆圈，还是再次来到对方面前缴械投降啊。那么如同在电影当中，丹妮在经历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劫难之后呢，唯一的念头呢就是找回莫莉啊，从前的工作、面子、名誉都可以抛之于脑后。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呢，也许我们会更有感触啊。所以呢，也感谢许维洲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作品了。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为你继续推荐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麻花辫是闺阁之女的象征，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麻花辫承载了少年对异性单纯朦胧的幻想。1992年，郑智化把这个经典的时代印记写进歌里，标题就叫《麻花辫子》，悲情又伤感。起初你说长大的那一天要我解开那麻花辫，最后也不知是谁解开了麻花辫，是谁违背了诺言。马条推出了新编版本的麻花辫子，致敬郑智化，缠绕26年的少年心事，再听依旧历久弥新。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马条麻花辫子。 你那美丽的麻花辫缠呀缠住我心田，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你在编织着麻花辫，你在编织着诺言，你说长大的那一天要我解开那麻花辫。缠住我心田，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你在编织着麻花辫，你在编织着诺言，你说长大的那一天要我解开那麻花辫。你幸福的笑容像糖那么甜，不知 我还有两个姨。 你们都怎么了？都姨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人生呢，总是布满了各样的片段，零零散散掀起了心底的一片片的涟漪。明知道人生漫漫，世事无常，有聚就会有散，爱与痛都曾热热闹闹，在寂静的夜晚无端喧嚣啊。所以呢，人生黑白无常，孤独十分再回首，往事呢终来是别来无恙的。只有太多无法扭回的结局，无法治愈的过去，沉淀的早已在心中成疾。那直到最后会换来一句自我安慰，就是世事无常。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林采欣的这首歌，叫做是黑白。 曾爱过谁嘴角的欢，谁怀抱的暖，到最后还是不欢而散。给过谁的伤，也曾试过谁的眼眶，原来都铭记在心上，闭上眼就了然。察觉到真相，回过我恐慌，脑海中一幕幕在回放。夜微凉，静香，想起了黑白的旧时光，可惜从此一忘，一切再与你无关。明知道人生世事无常，有聚就有散，非等到走入那段孤独长廊才心神不安。风花雪月太渺茫，而你又能读懂几章。有些念想不必圆满，有些故事无需讲完。人生漫漫，世事无常，谁又能看穿，没等到烟消云散，才念念不忘，奈何空一干。倘若眼前的他喝完，就会抹去所有过往，该恳求谁原谅，或是继续逞强，反正都错过一场。 难免会被岁月淡忘，倘若眼前的他 没错，回忆黑白旧时光，不胜唏嘘，世事无常啊。林采欣的黑白呢，是夜深人静时自我的唏嘘还有怀念啊。在回忆里呢，是慢慢的品味人生，黑白中依稀浮现出所有人物的模样了。所以这样一首歌曲也非常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了齁。好了，节目到了这个时间呢，剩下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说在10月30号呢，电影你好之华的主题歌呢是重磅的发布了。那周迅呢，时隔4年再度开嗓。那导演岩井俊二呢是钢琴配乐，监制陈可辛呢是吉他伴奏，两位亚洲顶级导演与大满贯影后的现实乐队组合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哈。那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听到的是来自周迅的《样子》，来送给大家。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好吗？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致敬中国食品工业40年，全民支持你心中的功勋企业家票选活动呢，已经开始了。那大家可以关注战马能量音乐的微信公众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然后呢，点击下方的投票专区，为44号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投出宝贵的一票。那具体活动内容呢，也可以回复关键字“投票”进行详细的了解。投票成功之后呢，按照页面操作流程，可以抢到红包哦！祝大家好运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我们希望每一天大家都是快乐还有开心的。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我问生命给些感叹，我问生命要些答案，可是生命没有听见一半。有些